小心别哭泣，因为我对情对爱全都不藏，亏欠你太委屈、哦、爱着你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，不能再这样下去，穿过爱的暴风雨，宁愿清醒忍痛的放弃。你太委屈，连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，不哭泣，因为我对情对爱全都不藏，亏欠你太委屈、哦、爱着你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，不能再这样下去，穿过爱的暴风雨，宁愿清醒忍痛的放弃你，也不在爱的梦中委屈自己。 尖叫划破漫长黑夜，像谁偷了你的方位，像

担忧是我。

这首歌，为月恋而分手，问你是否原谅我。 也注定有一点苦楚，不如自己亲手割破。让你更快乐的事，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。求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，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。我想她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女子，我太不够温柔优雅成熟懂事。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，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子。爱很爱你，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。很爱很爱你，只有让你拥有爱情，我才安心。 不顾一切，狠狠爱。

心的旅行。多幸运在最美的年纪遇见你，没有遗憾和可惜，抱紧你用尽全部力气，不让幸福逃离。耶耶耶，多幸运爱你这件事情成为我一生最对的决定，我相信你就是那唯一，愿陪你到底。 多幸运遇见了你，多幸运爱上了你，多幸运能在一起。

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，灯光再亮也抱住你，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，请用心听不要说话。 So

只为那尘世转变的面孔后的翻云覆雨手，

面前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难过是因为满了

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